好，第二節返嚟。咁唔係講返頭先嗰個啦，其實就都有小插曲啦，即係啱啱 奧運籃球。 奧運籃球抽完籤啦。 點解四籤啊？ 16隊佢分兩組，每度就8隊，咁頭四名出線咁樣㗎嘛，籃球就。咁因為最後嘅席位就係德國就攞埋啦，咁跟住然之後呢就開始抽籤啦。咁16隊裏面呢差唔多呢即係你知因為即係中國男籃雖然話唔係話想攞獎牌，不過佢初時個目標呢就係、是、叫做補八呢就爭六㗎嘛，即係補住 八 線，即係可以出線就八就前八位啦，跟然之後就睇可唔可以打到去第六名咁樣之如處理啦。但係而家呢呢、這個肯定係幻滅㗎啦，即係出線嘅機會非常渺茫，因為佢嗰組呢就即係佢抽完籤呢，即係我見到喺電視上面呢即係訪問姚明嗰種好似嘔咁樣嘅地方。因為對手呢係美國啦，第一場對美國。我冇資料喺手啊，不過即係我記得係邊啲啦。即係跟住有西班牙啦，西班牙好似係歐洲冠軍嚟嘅。 有冇阿根廷啊？ 有阿根廷，跟住仲有德國。 哇！ 跟住最弱嗰隊叫安哥拉，咁但係安哥拉呢喺啱啱上一次嗰、那個上早排嗰個唔知咩即係同俄羅斯啊同啊塞爾維亞即係打有一個友誼賽幾隊咁打呢、安哥拉都贏中國一分嘅。咁呢睇返然之後再我記得睇嗰啲賽績呢、即係譬如講緊頭先啲咩德國啊美國啊西班牙嗰啲呢即係十幾年呢中國係冇贏過。咁所以根本冇可能冇可能出線咁滯。 好 全部阿根廷啊嗰啲全部贏同埋贏成條街嘅餐餐都。 輕輕再講多少少啦，你根本美國得咗之後呢就係德國同埋阿根廷，你仲要對西班牙，你中國係冇得打 嘅。唔係，其實奧運就即係可以咁講啦，球類嘅運動咧係得羽毛球，唔係即係隔住個網嗰啲就好啲啦。即係你話你其實隔住個網咧，你話譬如女排其實今年都係問水水嘅。 女排都問。 咁你講嗰啲咩即係足球啊、籃球嗰啲咧，就可以唔使點諗。 或者咁講咧，應該係團體賽事可能就係問水啦。 係啊，即係球類運動啦。 球類運動或者個人跳就喂老本行。乒乓波可能好翻少少嘅， 乒乓波羽毛球會好， 乒乓波羽毛球啦，同埋呢個跳水啊嗰啲啦，即係田徑都劉翔都唔知咁多今次。 劉翔睇得嘅， 打靶槍啦，玩 射擊， 射擊係射擊賽事， 射擊 劉翔就。最近唔知咩范冰冰幫唔知做月餅，不過我唔記得咗個新聞，算啦唔講，即係啲無厘頭嘢嚟。咁就好啦，咁就講下我哋今日個主題啦。其實搵阿 Steven 上嚟，其實就即係 skip 開奧運唔好講住啦，因為奧運其實好戇居。咁就即係無聊， 即係唔想翻， 好無聊啊！真係奧運啊。咁啊， 我哋唔使翻上去 嚇。唔係啊， 睇返上去㗎喎。 唔係啊， 呢安檢好難過㗎喎而家。 喔咁呢個睇我自己返唔返嘅啫，奧運時間就。咁就搵你上嚟其實就想講下，因為你自己申報下利益，你喺上面你係喺大陸做嘢㗎。 喺大陸做嘢。 係啊，咁你做咩呢？ 塑膠廠。 塑膠廠太子仔喎。 啲組業嚟嘅啫， 係組業嚇。咁你做塑膠廠，所以今晚其實就想揾下你講下，即係最近呢、這個即係温家寶又巡過廣東省啦，又巡咗東莞啦。咁即係你哋嗰啲就屬於來料加工廠啦，應該 三來一補 啊。係啦，咁你就係即係受害者啦。其實今年有幾苦 咧？你轉型㗎啦，而家係。 係啊，係啊， 即係好多都喺度轉緊咯。 嚇！咁我最有趣想知嘅問題其實就係、是、嗱，唔係我先解釋咩來料加工廠先啦，即係因為好多聽眾可能就唔知道啦。 來料加工廠係乜嘢？基本上就係個客俾張單你啦，即係譬如你係香港公司，你香港公司接咗張單之後，你就用香港公司transfer咗去大陸嗰自己一間公司度，咁就從香港去買料，即係例如 來料啦，頭兩個字就好清楚嘅，來料即係就係買啲原料翻嚟啦。 因為你喺香港買料咧，就唔需要俾税，就可以直接入口去大陸。咁你做完你啲成品之後咧，亦都唔需要俾呢個增值税發票就可以出口。 係啦，因為你唔係內銷。 係冇錯。 係啦，係啦。 因為基本上三來一補係冇內銷權㗎嘛。 係啦，你哋啲廠就冇內銷權㗎。係啊，即係話如果你其實理論上嚟講，你哋就係唔可以做一啲即係內銷嘅單嘅。總之你一做完咧，就要揾船、揾飛機走人。 偷雞咯， 係啦。唔好喺度講啦，偷雞嗰啲，唔好教我，驚有啲 你又翻唔到。 啊，唔係 啊，即係可能有人幫住個節目㗎嘛，唔好講呢啲嘢。咁、好啦，咁你哋就係受害者啦，即係而家嚟講，因為點解呢，即係其實今年即係自從汪洋嚟咗，即係成個東莞又會搞即係增值，咁成日就係話，即係你哋就其實你哋而家講衰啲，你哋呢啲廠就係尿壺嚟㗎嘛，即係對佢嚟講 死嗰批 係啦，等死，即係而家佢就成日呢就係好同成日同你哋講嘅，就係嗰啲咩叫做產業轉型啦，同埋呢個產業升級啦，咁即係譬如話佢而家就話我哋東莞係會幫手做嘢嘅，即係叫啲港企就你哋呢啲就叫你哋淡定啦，即係譬如話佢講緊嗰啲做嘢呢，其實就係即係譬如你慳返譬如話可能優惠下你嗰啲咁產地來源證嗰啲費用呀，係啦，即係俾埋啲小恩小惠你啦，同埋譬如話大嗰啲咩長遠策略呢，就即係講嘅等於冇講嘅，譬如話我哋將會呢就喺即係成個粵北啊、粵東啊、粵西咧，分別就會起好多所謂嗰啲叫做即係高增值嘅工業園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是、你又要轉到型，你先入到去啊。咁所以其實嗰個問題就係話，即係你哋嘅難處就會係就係喺個轉型嗰度啦。 基本上都 係 死路一條咯，我覺得。 其實其實譬如話我即係我想問啊，即係作為你自己嗰間塑膠廠，你本身而家做嘅係咩啲咩單咧？通常多數 通常都係美國啦， 唔係啲咩產品咧？ 產品啊，電子產品咧。 電子產品， 係啲電子產品， 即係塑膠加電子，加啲電子 IC pass。 做完塑膠之後，俾電子廠去裝， 或者就大版，嗰塊綠色嗰塊。 唔係，淨係塑膠殼啫，我哋係做。 佢哋仲係做塑膠殼，因為即係咧，即係你東莞就係咁啊。譬如話有啲其他就有啲係做 IC 嘅廠咧，咁佢就會大家就會夾埋咁樣去做啦。 即係有啲 嚇，咁大家都係來料加工廠啦。係啦，咁係啦，咁你哋係做即係塑膠嗰 part 啦，主要。 係啊係啊。 咁你都做咗好多年啦，做咗幾年啊？你間廠 run 咗 ？run 咗應該超過30年。 30年，哇！好犀利喎！ 呢啲 超過30年。 因為最近咧就廣東省出咗個報告啊。就話呢即係佢唔知由邊一年開始計，因為即係 計埋香港有30年。 佢話而家平均呢嗰啲廠喺呢個廣東省嘅廠嘅壽命呢係 2.9 年。哦、我都唔知佢點計出嚟。 咁我咪要創香還神。 你直情係攞冠軍添啦，30年。 係個老太祖祖宗啦。 係啦。咁但係好啦，你 run 咗30年一間咁嘅來料加工廠。咁你啊，即係而家今時今日叫做轉型。咁你哋其實你公司有冇認真，即係你間廠冇認真諗過有冇出路呢？其實 基本上係冇乜出路，即係捱得幾耐就得幾耐囉。 嗱，佢講緊嘅轉型呢，其實就係話幾樣嘢啦，即係佢講嘅增值就係譬如做自己嘅品牌啦，係咪呀？ 咁 仲有做啲乜嘢啦？做自己嘅品牌啦，仲有就係唔好就放棄做，唔好做一啲來料加工嘅嘢啦。即係或者係做原材料 嗰啲都係 bullshit 嚟嘅， 真係 bullshit 嚟嘅。咁但係而家佢就真係係咁樣囉。 冇啦，其實最主要係睇返你自己個客路係點樣囉，我覺得係同好難講係點樣再運作㗎喇，係因為好講真句呀，啲原材料個價錢 係啦， 年頭同而家相差大概 30% 度啦， 係好誇張，好誇張。即係我一次同你傾偈都話，即係有啲塑膠料，即係塑膠料好多種㗎嘛，譬如我哋講緊啲 PP 呀嗰啲咁嘅料呢，即係好多年都冇加過價。 PP 係暴漲， 暴漲啲嘛，今年直情係係呀，我記得而家應該係咪差唔多16-17蚊，即係一公 斤啦， 唔止添嘛， 18個幾。 係啦，你話講講下，以前係講緊12-13蚊到已經好貴嘅，咁所以係真係升得好犀利啦，即係原材料嘅價錢升得好犀利啦，人民幣今年啦， 係啦，升咗10%啦，又 係啦，即係你根本接單都係有時接咗都可能係得個吉， 冇㗎啦，而家要同啲客講㗎啦，如果你唔俾我加價，我就冇得做，大家就唔好玩啦，不如就冇得做嘅，你即係你做一張單可能係蝕多一張單要。 仲有呢，就係你出口嘅時候，其實而家有多咗好多費用㗎喎，因為你嗰啲你而家你嗰啲塑料嘅來料係 咪睇下你做咩類型嘅產品，即係因為佢就我諗係上半我諗前年嘅上半年度啦，突然間又多一樣某啲塑膠產品係要做雙檢， 係要做雙檢囉，係啦，成衣都係啦，即係其實防即係好多種你嗰種種之就係、 無端端佢就 係、入埋歸埋嗰個類㗎嘛， 佢就好點講好撲街嘅，佢係計你個貨值幾多去收你做個雙檢費用嘅、 你做預繳喎、 係囉， 係 咁，你同埋有啲嘢要畀 deposit 啦，好似你啲原材料嗰啲要畀 deposit 啦，基本上你擺咗去你係攞唔返㗎啦， 係 最慘係呢啲嘢囉，除非你間廠執咗都可能有少少機會攞得返。 咁、你而家就即係吊命咁樣㗎喎。 吊囉。 或者你講返啦，即係未咁大鑊之前呢，通常啦，你哋30年啦，通常你個 margin 執幾多蚊嘅呢？ 嗰陣時啊，個幾好執㗎，超過 20% 㗎。 即係你睇下咩年代啦，即係有好多以前曾經有過好多好風光年代嘅。 超過 20% 啦，即係最、即係做廠嘅，我諗佢個即係計個成本，起碼都要超過 15% 咯，先至叫做 係 啊，唔使點死人咯。 係啊，但係而家你係冇可能有 15% 嘅。 而家你有 5% 可能偷笑㗎啦， 係啊， 喺度。 而家啲廠通常計咧就係、哇計到八個。就叫做值得搏，因為你交貨嘅時候咧就冇八個啦， 唔好爆鑊仲要， 係啊，唔好爆鑊嚇，即係要咁樣計數嘅， 一爆鑊就基本上蝕緊嘅啦。 係啊，係啊，咁同埋就係、譬如話今年你除咗原材料啦，同埋呢個人民幣之外啦，仲有 人工 啦，仲有嗰啲勞動法嘅嘢啦，即係嗰啲令到你間廠有幾煩啊？ 係好煩。 例如咧， 要重新做過好多嘅文件上嘅嘢啦， 係 啊。要同啲工人解釋啦，點講呢，兩邊受氣囉，可以叫做又受工人氣又受啲客氣囉。 工人方面即係而家 即係冇 搞掂曬未呢，勞動法嗰啲 其實就基本上要 搞掂㗎啦， 基本上咁即係大家都喺度縮皮，就盡量唔加班㗎啦，梗係咁你冇加班啲工人搵唔到食就自然又會走，你唔夠人你又做唔到嘢， 是啊，好麻烦。 又要加人工，即是话你冇加班喎，咁我唔做囉，咁样系。即係两边受气囉，叫做。 我最近即係我去过一间厂，就係、即係以前我一路都有搵开做嘢，即係喺东坑嗰头，即係又系塑料厂啦。其实嗰老板你识㗎啦，你都识㗎，你知边个。佢间厂去到佢嗰度呢，佢好大嗰间厂。佢间厂佢话佢全盛时期呢 ,2700 工人。但而家呢得返600几700。你見到全部 line 呢係免得過就唔開㗎， 正常 喺度，係呀， 我亦都知道有好多廠係直頭點呢，即係計返個電費個高峰期呢，邊個時段電費最貴就唔開工， 唔開工 電費最平嗰個時候先再去開工， 係咁同埋就即係提得電費會係一樣嘢啦，即係 發電都幾重比下嘅， 係呀係呀，咁同埋你本身自己就喺上面係即係做咗幾年嘢， 我話如果返去自己公司就做咗四年 、即係你喺東莞都四年㗎喎， 差唔多四年 、有咩嘢即係開心唔開心嘅嘢，即係習唔習慣呢，最初嘅時候而家就習慣 習慣，就不嬲都習慣，因為以前自己都喺外國讀書咁自己又喺北京做咗兩年嘢，之前又咁即係冇乜所謂囉，咁但係開心啊，開心就可能是夜生活咯，我哋喺度讲， 即系谂都唔 好再讲啦， 谂喺度讲呢个吓，谂都唔使讲，谂都唔使谂啊，你 咁啊，系唔开心嘅就其实都好多咯，真系会有 吓，俾你诉下苦嘅， 诉下苦吓，冇嘅，其实就好多嘢都系，譬如即系有时有啲客啊，俾单你做啊，咁即系我哋做埋塑胶模噶嘛又，咁有时啲客俾埋啲图你去。幫佢做冇啦，叫做 develop 啦， 咁但係即係我哋成日都遇到好多嘅嗰啲叫做咩呢，19號嘅工程師囉，好多嘢係好唔 make sense， 要你幫佢做好多嘢去， 你講大陸嘅 engine， 大陸嘅 engine， 大陸嘅 engine， even 到美國嘅 engine 都會係咁樣， 哦 ,ok, 唔係呢個矛盾呢，就你做即係做 R&D 嘅嘢，其實好多時都係，因為尤其是如果你鬼佬下俾 design 你呢，就到呢、這個即係大陸嗰啲 engine 呢就啃唔落嘅，即係消化唔到嘅， 但係有時啲嘢你係要即係點講呢，叫做合理啲囉，即係好時即係有好時好簡單咁講啦，喂你明知道呢樣嘢做唔到嘅你就唔好做啦，跟住轉個頭佢又可能會同你講返第二句說話，就係、是、喂叫你做你就好做啦，做乜仲唔做啫， 唔係因為喺大陸係你做唔到呢就總有人做到㗎嘛，即係呢個通常都係咁樣㗎嘛， 呢樣嘢係真嘢， 係呀係呀，咁所以變咗就係話，即係有陣時呢啲就你一做 R&D 就會通常都會成日都會有啦，即係 分好長時間囉，會即係有時啲 project 可能玩嚟真係半年叫做好好㗎喇，有啲玩到八九個月啊，或者一年都試過。 我成日都係 㗎。我認識個客， 我超過一年嘅 project 呢大多的士啊。 我認識到個客，佢以前做過一個叫做水壺蓋啊。 玩了三年， 嗯， 玩到去喊咁滯，跟住去了我哋嗰度再玩， 嗯， 好多即係其實就好多點講咧？ 呢啲就嚇俾你嘅，即係 嚇嗰啲 受氣啦。咁你平生活咧，即係譬如喺東莞， 東莞嗰啲都係正常一般大陸生活咯，即係唔排隊啊， 嗯， 嘈下交啊，揸車啊， 係喎，你又揸車嘅喎， 揸車啦， 係啊， 揸車即係基本上冇乜 紅綠燈概念嘅， 唔係冇交通規則可言。 唔係東莞直情係冇紅綠燈概念㗎。你問下 Steven 喺東莞點樣揸車嘅？ 基本上東莞開到出去條街你就隨便揸啦， 係啦，係 撞死人得㗎啦。 你知地即係喺東莞經常嗰啲車咧，唔同喺廣州或者上海嘅。嗰啲佢哋揸車咧，就係咧，譬如話你幻想下啦，即係譬如你喺一條直路行緊，咁咧就前面咧就右轉嘅，左轉嘅，咁跟住然之後咧，但係左轉前面路口有個紅綠燈，咁嗰啲人會點咧？咁你應該紅綠燈就停低等轉燈，然之後就左轉啦。但係佢哋係唔會嘅，佢哋係會喺燈之前咧，應該通常會有個過馬路嘅安全島噶嘛，咁嗰架車就會鏟上個安全島度咧，就會鏟過去對面嘅。咁呢個喺東莞係經常係。 所以而家你咪見到好多嗰啲鐵欄啊， 係啦，同埋咧而家醒咗嘅，譬如話喺呢個樟木頭啊，或者口街咧，佢開始咧就有啲，如果再重新整咧，佢會整到嗰啲安全島老泥咁 Q 高嘅，就喺你個車鏟唔到上。因為如果你一個三，你知唔知一個三角？所以咧，我哋成日都講啊，唔好諗住咧喺個安全島咧，一個三角安全 安。 因為你等緊過馬路嘅時候，你都要睇有冇車突然間鏟上去你嗰度。因為而家佢三方面，因為你譬如話佢唔係淨喺你前面，你仲要望埋你背脊後面咧有冇車係鏟過嚟。呢個喺東莞係好普遍嘅。 正常啊， 系啊，系永远都系咁啊！啲人系唔等，咧点解咧？其实你又冇得等啊，因为嗰啲灯咧唔同香港啊。 唔系呢个最主要，我觉得系个 culture 嘅问题咯，系。 culture 会系一样啦，同埋你即系嗱，因为本身就系所有即系大陆人系真系唔守法噶嘛， 系啊。 咁同埋就系喂，你揸车嗰、那个你慢慢咧，你喺嗰度揸下咧，你都会自然系咁。你香港人都系咁啊，因为点啊？嗰啲灯八九十秒。 唔係你知唔知 一個紅燈喎，最少嗰、那個有啲仲超過八秒啊！咁你點等啫？冇得等㗎喎。 唔係，我想話，啊、我想話台灣都係咁嘅啫。我想話 嚇、 啊，台灣啲交通燈都係咁嘅。 唔係台灣係咁，但係冇。 唔係台灣都過咗呢個階段啦。 唔係有我哋即係喺台北仲係㗎。 啊、 但係個問題係冇咁離譜咯。 你喺嗰度生活咧，其實我唔知 Steven 認唔認同啊。即係你就唔會覺得係好離譜，因為你譬如話你講緊，譬如我頭先講嗰個例子就係、是、你嗰間燈唔係淨係得你一架車等添啊。你諗下，如果你喺度好守法咁樣等嘅時候咧，嗰啲你知幾廿架貨車。跟住然之后咧，每一百秒可能喐到两架嘅啫，因为咧绿灯嘅时候唔系一百秒，绿灯通常系得 绿灯，仲有前面嗰啲车仲喺度拦住，仲未行到啊！你 绿灯通常系二十秒啊，冇啊， 二十至三十秒到啦， 真系唔多过三十秒嘅。咁你谂下，你点排队啊？你排好多次一百秒咧，你架车都仲未去到转弯位啊！咁你唯有就系以为用一啲非常手法咯。 如果即系呢个就系大陆呢一世都去唔到个目的地咯。 系啊系啊嘛，系啊， 好死 系啊！咁所以呢个就即系呢个系揸车又几有趣咯。 吓，佢哋学车唔同啊，香港就只抽只啊。佢哋学车咧就一个师傅就四个人坐咗喺架车度学噶。 哇， 系啊，咁就一个钟头睇下边个好彩又揸多啲咁样嘅嘢系。 系啊，你嗰阵时学车都系咁样。 大陸係咁教車㗎，大陸 係 我就香港學啦，我轉牌嘅都係。 係啊，你轉牌啊，應該嚇。咁、你做譬如話日常生活咧，即係食嘢啊，食嘢慣唔慣咧？即係東莞 食東莞都還好喎、 啊， 即係啲茶餐廳有啲 有翻啲港式 啊。咁你話湖南嘢比較多啦，即係如果你喺街食嘅，其實就冇乜所謂咯。食嘢佢好雜食嘅。 即係你而家經過四年，其實你都唔會話即係咩有咩思鄉病啊？即係 你中國留喺你個個禮拜翻落嚟會唔會有思鄉病？ 你好問係我問緊你啊，大佬，你真係啊，你唔同我啊，係咪先？ 世界嘅唔會有思鄉病 嚇，係我哋啲焗翻噶嘛，冇人會用啊。 我都基本上都係要焗翻嘅嘢。 即係其實坦白講，就係其實。 留翻喺上面仲开心啊？ 一半一半啦、啊。咁有时你喺即系你喺东莞又好，大陆又好，咁有时有啲嘢你系大陆冇得买噶嘛。 嗯， 咁你就都要翻落嚟香港 shopping 咯。 系咯，你系咪即系同我讲话你系 shopping 出钱盯上嘅先？ 基本上系翻落嚟香港，我哋觉得应该系度假咁嘅 feel 咯，可能系。 嗯， 因为。好话唔好听，我哋叫港产嘅啦嘛，已经叫 系啊，唔系同埋翻嚟咧，你耐咗咧，翻到嚟香港，你会唔会有啲唔惯嘅感觉嘅？ 唔会， 我有嘅， 你有， 我有啊，周身唔自在嘅。 例如咧， 系讲唔系好想快翻水。 你讲过几次？ 譬如星期六日咧，即系你譬如去同屋企人去饮茶、或者经过啲铜锣湾啊、旺角咧，发觉即系。已經好似唔屬於你嘅嗰個地方，好想快走。 我仲未有咁嘅感覺住 嚇、啊，有我有少少， 我仲未有， 我有少少嚇。我就仲有啲朋友就非常強烈嘅， 去到咁 嘅，即係喺香港落嚟一逗留兩三個鐘頭就要走啦。係香港人喎、啊，係唔可以留喺香港嘅嚇。 咪、去到咁嘅地步，你要轉户籍翻上去，可能要 嚇。係啊，係啊，係啊。咁啊，仲有咩咧？即係如果你係喺上面做嘢、 做嘢。 唔係講返你間廠先啦、即係而家你諗住就都係做得一年就一年㗎喇 喎。都係捱㗎喇。 捱得捱。就冇任何方法㗎喇。 冇㗎喇即係盡量去搵下囉只能夠係。 吓、 因為但客就真係好難搵囉真係有時。 係。同埋今年其實香港啲廠都執得好犀利 喎。 喺上面。 幾犀利下囉。 係呀、即係聽講而家成個東莞到目前為止執咗成200多-300間。 未死得嘅叫做仲有少少辦法囉可能真係。 係。 但係佢除咗佢哋唔喺中國做咁喺邊度做呢 冇㗎啦其實。 冇啊而家直情係。 你走去東南亞好似你話走去泰國啊越南啊你分分鐘可能仲大鑊。 係呀。而家直情係 死得仲快。 你同埋有嗰個問題係同埋就係譬如你問阿 Steven 佢做廠就知即係話你搬廠呢唔係你一間半間你自己搬呢就 ok 㗎嘛。因為你要周邊嘢有好多其他嘅廠 配套 啊船啊 ,logistic 啊所有嘢。 所有嘢囉。 係啊所以你唔係話即係喐下一搬就。 話問就問做唔到囉除非你真係接咗去唔做嘅嘢真係。 係啊係啊咁所以呢個係幾頭痛。 仲有啲乜嘢啊 下年會唔會好啲啊？ 難講， 難講， 真係難講， 係都係差唔多嘅。 可能會好翻少少都唔定嘅。其實今年上半年係啲單係翻出嚟嘅，即係你好多死唔去嗰啲廠咧。 唔係你譬如你哋做廠做咗30年啦，即係你應該都經歷過好多風風雨雨啊。即係你會唔會覺得其實就好似一個循環咁樣？譬如話會唔會過澳運可能啲油會唔會跌翻啲啊？即係諸如此類啊， 都好難啊，都好難啊。 係即係如果你係短期內，即係一年兩年都係會麻煩。 即係沙士嗰年叫衰，即係叫做唔係咁好啦個環境已經係咁。我諗上年仲差過沙士嗰年咯。 我就即係試過有廠同我講咯，就係話佢比喻今年咧就係仲衰過97金融風暴。咁我唔知你哋點樣覺得，即係佢同我講就係咁講咯。 都係咯， 係啊。 係咪因為其實係冇得做啊？ 你睇個大。但周邊的環境都是這樣全世界都是這 樣人工貴你材料貴、你的 cost 根本 不是還有整個廣東省是不支持你的現在最慘就是這樣就是 他是焗你去他 是焗你是焗你去死現在簡直是 天時地利人和、 喂但問一問個問題走的其實有哪裡是理想一點走到 冇噶啦，你再北上啲咪即系譬如湖南啊、廣西啊嗰啲咁嘅地方咯。但系你冇一個地方係好似東莞咁樣，即係有咁好嘅配套，同埋你喺度你廠即係唔係話你開間茶餐廳話搬就可以搬得到 嘅。但我識有啲咧，真係搬咗上湖南嘅喎。 係， 咁但係都係死喎，因為留翻啲老弱婦孺喺湖南嗰度，都係請唔到人喎。 係，因為好多又走翻曬出嚟啊嘛。 係 啊，即係走咗去第二度打工。咁所以其實做廠就係好辛苦咯。 嗯， 係啊。 嗯 咁啊即係都睇啦睇下即係跟住嗰個嚟緊嗰個情況會係點啦睇下會唔會真係過咗奧運會係好啲咁樣 係 啦、 都唔係好樂觀 啦咁、好啦咪仲有少少時間啦最後又講個笑話埋下齋啦 好啊 好啊咁呢個就即係我阿 Josh 叫我提返我講我哋有一集講雲南咁我就講返即係返十幾年前我去雲南嘅時候呢就我就試過即係好得意嘅就係住酒店咁呢咁我話佢就 我試過一次住酒店呢，就係佢就話俾我聽㗎，冇曬房喎、啊、先生，咁只係得返啲雙人房喎、啊、咁雙人房咪雙人房囉，貴啲咪貴啲囉，咁我唔記得幾多錢啦，即係十幾年前先。咁到嗰陣時呢就唔係用嗰啲時嗰啲而家嗰啲卡嘅、嗯、用鎖匙。咁、嗯、但我入咗去房㗎啦，隔幾個鐘頭瞓瞓覺休息下呢，突然間就有個陌生人走入嚟。咁跟住我就打電話來，喂點會咁嘅，雙人房㗎嘛，梗係雙人住㗎啦。咁所以就兩個人瞓囉。嗱、啊，你咪講完呢個笑話啦。 離不 到。咁啊，即係下次再講一個喺雲南發生嘅笑話好，好多呢啲嘢。OK， 拜拜。 廿蚊一次？唔係啊嘛，我有冇聽錯啊？ 你冇聽錯，變靚啲嘅纖體保養療程，只係需要500蚊一個月，只係做足20次療程啦。咁著數，我哋仲唔快啲去報名？ 哇、啊，好啊好啊，我哋叫埋 Ellie 一齊去咯。報名熱線8101183。 既然我哋知道人同灵体都会四处走嘅话，又睇下呢次啲灵体会去到边度？ 我喺个电眼望出去咧，即系话嗰个锁匙，嗰个叫匙用咩？ 防盗眼， 防盗眼啦，望、出去咧。我当时嚟讲咧，阿黄小姐佢嘅右边膊头嘅位，嗰、位女灵体咧，系喺佢隔篱嘅，而且有一只手咧，系、搭住咗佢嘅膊头，咁另外仲有一隻手咧，就摆只手指指住佢嘅胸口，跟住咧打得少少身咧，佢知道我望喺个防盗眼望出去嘅，佢嘅眼神咧，即系同埋佢系灵头叫我唔好开门，同埋佢嗰个样变咗系好凶嘅，我真系唔敢开门，我净系话俾佢听，佢未翻，佢唔喺度。 香港人网潘少聪恐怖在线，星期一至五晚10:30到11:30。 支持流行音乐，请支持流行普选，请支持林宇阳。